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就在苍辉学院的五个学员面面相觑的时候，小舞却动了，脚下似乎滑了一下，整个人向前扑跌，身体朝着一名青年的方向倒了下去。那名青年下意识地抬起手想扶住小舞，却突然看到一条黑亮的发辫凭空飞来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他的脖子就已经被小舞的蝎子辫缠了个结实。小舞前扑的身形也恰好在这一刻收住，身体蜷缩着跃起，背对那名青年跳了起来，双脚直接蹬向对方胸口处。脖子被缠住本来就容易慌乱，眼看着小舞双脚蹬来，青年赶忙抬手阻挡，可他哪知道小舞的双脚并不是起攻击作用，而是支点而已。几乎只是一瞬间，他整个人就随着小舞的一个前手翻带飞了出去。当初就算是唐三第一次遇到小舞柔技的时候都吃亏了，更何况眼前这些科班出身、经历实战并不多的高级魂师学院的学员们。小舞的动作极快，脚下没有丝毫停留，借助前手翻之势甩出一人后，他的双脚落向了另一个人。此时剩余的四名青年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，面对小舞第二轮攻击的青年赶忙双手架起，想挡住小舞的攻击。可小舞的柔技有那么好挡吗？他的双臂确实架住了小舞的双脚，但是这名苍辉学院的学员却吃惊地发现，在小舞的双脚之上竟然没有附带一分力量，柔软的就像是面条一样，双脚一滑，已经从他手臂下方钻入，精准地夹在了他的脖子上。接下来小舞前翻的身体违背惯性地改为后翻，第二个人又被扔了出去。这一切都是在电光石火之间发生的，周围的食客们眼看着苍辉学院冲上来五个人，竟然在一瞬间就被一个漂亮的小姑娘干净利落地摔出去两个。苍辉学院那名老师看到小舞的攻击方式也是大吃一惊。 笨蛋，有武魂！ 我靠，这么猛啊！ 唐三， 还好没得罪过你家小舞。 哼， 小舞，回来吧，有我们男生在，何用你们女生出手？ 身形闪烁之间，戴沐白已经来到了小舞身边。小舞扭头看向唐三，唐三向他点了点头，他这才没有再次攻击，从容地走了回来。胖子马红俊连吃两大口，一边咀嚼着嘴里的食物，有些不舍地走了出来，站在了戴沐白的身边，一双胖手互捏，发出噼啪之声。唐三迎着小舞走了上去，和他换了个位置，站在戴沐白的另一侧。三名少年对上五名青年，怎么看唐三这边都要显得单薄得多，可实力对比也是如此吗？因为之前小舞并没有使用武魂，所以那两个被甩出去的家伙虽然摔了个七荤八素，但并没有真正的受伤。五名苍辉学员再次聚在一起时，怒火已经达到了顶峰，几乎毫不犹豫地就用出了自己的武魂。他们怎么也不肯相信，以自己高级魂师学院学员的身份会赢不了眼前这些少年。一时间各色光芒大放，五名青年的魂环颜色倒是一样，都是一白一黄，代表着一个十年魂环和一个百年魂环。五个人自然无一例外的都是战魂师，其中包括两个气武魂魂师和三个兽武魂魂师。两个气武魂分别是长毛和三股叉，三个兽武魂则是鹿、羊和马。从武魂本身来看都算不上强大，看着对方释放出武魂，戴沐白邪眸中不屑的光芒更胜了几分。 这就是所谓高级魂师学院的弟子吗？还有十年魂环的，兄弟们开魂环给他们看看。白虎附体， 一层强烈的苍白色光芒骤然从他身上爆发出来，戴沐白双臂同时向两旁伸展，胸口挺起，全身骨骼一阵噼啪作响，肌肉骤然膨胀，将身上的衣服撑起，每一块肌肉在衣服下变得极为明显，就连他身边的空气似乎都已经变得狂躁起来。满头金发瞬间变成了黑白相间，白色占了大部分， 几缕黑发在其中却分外显眼，额头上浮现出四道淡淡的纹路，三横一竖，正好组成了一个王字。他的双手变化最大，足足比之前增大了两倍之多，白色毛发覆盖在整个手掌之上，食指弹动之间，短笔般的利爪不断从手掌中探出收回，那每一根利爪都像是刀锋，长度足有八寸，闪烁着森幽寒光。戴少上身缓缓潜伏，双眸似瞳，都变成了深湛的幽蓝色，冰冷的杀意无形散发，充满了强横的威慑力。在他脚下，三道闪亮的光环接连升起，悄然上升，两黄一紫，魂环流转之间，澎湃的魂力形成浪涛般的压力扑面而至。或许是因为武魂相克的原因，对方三个拥有兽武魂的战魂师在戴沐白完成武魂附体的同时，都不禁全身颤抖着后退几步。在老虎面前，鹿、羊和马怎么可能不害怕？尤其是戴沐白身上那代表着千年的紫色魂环，更是令面前五名苍辉学院的学员心头巨震。在戴沐白释放出武魂的同时，唐三和马红俊也将自己的实力释放开来。 凤凰附体， 紫红色的光芒从胖子体内奔涌而出，头上的短发骤然变长，并朝中央聚拢，成了一种墨西干式的发型。两圈黄色魂环同时从他脚下升起，裸露在外的粗壮手臂上延伸出长长的翎毛，双手也变成了爪形。灼热的气流围绕着胖子身体旋转着，尽管他的身高要比对面的苍辉学员们矮上不少，但当那紫红色的火焰从体内释放出来之后，整个人的气势变得完全不一样了。配合着戴沐白的白虎武魂，压制的对方有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。只有唐三的武魂还算平静，两个和马红俊一样的黄色魂环从脚下升起，密集的蓝银草悄然释放，围绕在自己身体周围缓缓蔓延，根本就不需要动手。但是戴沐白释放出三个魂环之后，对面的五名苍辉学院的学员就已经完全泄劲了，整整一个魂环的实力要有多大的差距，他们再明白不过，更何况这个人的第三魂环还是千年级别，那又岂是他们所能抗衡的？更令苍辉学院的这几个学员心中不平衡的是，眼前这几个少年看上去年纪还要比他们小上许多，可展现出来的实力却已经在他们之上。 住手！你们都退下！我是苍辉学院万事部主任叶之秋，请问你们是哪个宗门的？ 学员们心里不平衡，这位老师内心确实极度震撼。他清楚地认识到，面前的三个少年，不论是中间这个年纪稍大一些的，还是旁边两个看上去只有十二三岁的，都可以说是天才中的天才。尤其是中央这个，他看上去最多不超过十七岁，却已经拥有了三个魂环，达到了魂尊境界，这是他闻所未闻的事儿。尤其是那个千年魂环，看在眼中是如此刺眼。这位老师毕竟已是中年人，眼看着戴沐白释放出自己真正的实力，他心中已经想到了很多可能。别说自己的几个学生不可能是他的对手，就算能战胜对方，他也不会再让他们出手了。有些麻烦是不能招惹的。戴沐白眼看着叶知秋走到了自己三人面前，在自己释放的魂力面前没有使用武魂就顶住了压力，戴沐白心中也是暗自凛然。眼前这种情况，他可以肯定这个中年人的魂力远在自己之上。 我们是史莱克学院的。 史莱克学院好像没听说过。 哼，那是你孤陋寡闻。 听到对方并不是某个宗门的子弟，叶知秋在心里松了口气的同时，也不禁感到有些无力。他一向认为苍辉学院的学员已经很出色了，这次准备前往星斗大森林，就是帮助一个学员获得三十级进阶的第三魂环，也就是那名之前没有出来的女生。可眼前这几个少年却令他大受刺激。叶知秋明白， 眼前这三个少年确实有资格来蔑视苍辉学院，只是他们那么小就拥有这么强的魂力，究竟是怎么练出来的？简直就是几个小怪物。虽然心中被对方的实力所震撼，可要是就这么退缩了，当着这么多食客的面，苍辉学院的脸面也就丢尽了。学员们不行，自己多少也要给苍辉学院挣回几分脸面。想到这里，叶知秋不再犹豫，眼中光芒一闪，也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。 玄龟，附体！ 兽武魂玄龟，一圈黑色的波纹从叶知秋体内释放而出，硬生生地将唐三、戴沐白、胖子三人的气势给压了回去。他的四肢同时收缩了三分之一，背部却已隆起，竟是一块巨大的背甲。全身黑光闪烁，整整五个魂环从脚下升起，盘旋在身体之上。五个魂环，一白两黄两紫。这个苍辉学院的外事部主任竟然是一名50级以上的魂王级别高手。尽管叶知秋的魂环在同等级别中并不算很强，但50几级的魂力摆在那里，却一下子将史莱克学院这边给压制住了。整个餐厅内一片惊呼之声，毕竟魂王在陆地上已经是不多见的魂师，实力相当强大，在一些王国已经可以拥有子爵甚至是伯爵的头衔。戴沐白的脸色变了变，目光飘向身旁的唐三。唐三和他对视一眼，自然明白他的意思，缓缓向他点了点头，双手慢慢抬起，抚触在24桥明月夜上。对付魂力明显高于自己的对手，恐怕也只能使用暗器了，务求一击必中。对方毕竟不是当初的赵无极，可不见得会手下留情。 你们几个小孩子不懂事，以后就不要乱说话，叫你们学院的老师出来。 就凭你这个老王八还想见我们的老师，我们几个就足够收拾你了。 各位各位魂师大爷，求求你们了，不要在小店内打小本生意，小本生意啊。 哼，好，我就替你们的老师教育教育你们，我们到外面去。 说完，叶知秋转身就向外走去，背后的黑色大龟甲晃动的样子看上去有些搞笑，可他身上释放出的魂力却是相当浑厚。苍辉学院的学员们也跟着叶知秋一起走出了酒店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